各位观众大家好，又翻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咧，打工皇帝，打工皇帝，做皇帝系咪真系咁疏乎嘅咧？所以就要讲下今晚嘅题目：从此君王不早朝。咁我哋一齐唔上朝嘅咧，除咗有家齐同埋小毛之外咧，仲有我哋专研究咧皇帝日常生活啊，了解日常生活起居嘅专家阿伟基、梁伟基，同我哋一齐倾偈。 好，再见。 Hello， 大家知啦，大家知题目啦。今晚我哋就讲皇帝。即係平時日常生活係點，同埋即係究竟佢同即係家國大事有咩關係？ 啊，早唔早朝點解咁緊要啊？ 係咯，點解要即係早朝係咩嚟嘅咧？其實啊， 即係大家可以想，即係早朝就係、是、即係一個國家嘅朝廷，佢每日朝頭早嘅例會啦。嗯。咁即係各朝都有啲唔同嘅喺中國古代。咁但係即係大概我哋可以理解，應該都係如果唔係放假日子咧，每日都應該會有。咁並且係最重要嘅其中一個朝會嚟，咁有時有啲朝廷可能係朝頭早有早朝之外有午朝，甚至乎晚朝嘅，啊咁繼續去商議政事，咁但係即係畢竟最緊要嘅嗰日嚇，喺外邊地方嗰度急報嚟到快馬加鞭嘅嗰啲咁嘅資料嚇，咁啊嗰啲政事就要喺朝頭早處理，啊咁所以早朝就應該理論上啊，就每個皇朝每日咧最重要嘅即係處理政務嘅機會。 係啦，同埋我哋一直都講啦，即係我哋中國好多長嘅時間咧，都係行所謂君主專制啊，嗰只個國家權力都係集中喺皇帝身上。咁睇下佢同大家分配嘅啫，即係佢分比向下嘅，咁可能就係宰相啊、六部啊，或者各省咧就唔同嘅管理咧就可以幫手。如果佢唔話唔 OK 嘅。總覽政事嘅話，大家咧都未必耐得佢好大河，當然歷史有好多可能性啦。咁但係主要咧就係君主專制核心，咁所以佢嘅日常生活咧，可能就變得比我哋嘅日常生活咧緊要好多啦。 即係我覺得咁啦，我哋今日主要都係講日常生活啦。我諗一陣基哥會講好多君王嘅日常生活啦。咁從一個身體機能去睇啦，早睡早起身體好啊嘛，係、嘛？以前其實好似譬如漢代咁，我哋都知道漢代啲皇帝咧係好早起身，五六點鐘就已經係講緊食第一餐。即叫早點，咁跟住可能八九點食咗正式嘅早餐，就開始正式工作啦。咁佢哋好早瞓覺，因為佢哋最晏嗰餐可能六點，佢叫分食啦，即係夜晚黃昏飯。咁其實到我哋今日其實我哋香港日常好少人會五六點鐘就食晚飯，可能好多人未收工。但喺古代咧，譬如喺漢代嚟講咧，其實佢哋食完嗰餐飯就已經瞓覺。咁所以其實早朝變得好重要啦，正如頭先嘉齊講，因為如果朝頭早起咗身之後唔做嘢嘅話咧，積存一大堆嘅嘢咧，以後有排唔使做，係嘛？ 我哋都有講過話，即係正話你講話皇帝可以食幾餐，其實都係一個好嘅，即係話佢尊重或者佢有地位嘅象徵嚟，或者窮嗰啲人咧可能食得仲少， 咁兩餐都食，平民百姓係啊， 同埋即係 兩餐啊嘛， 同日照都有關係啦，太陽有關係，咁所以好多即係舊世代即係未有即係現代科技之前，好多啲人都係集中喺即係日頭，雖然可以挑燈夜讀都可以點燈嘅，咁但係大部分嘅生活咧都係喺日頭日光。 所以你話一個朝廷如果真係數以千計嘅人喺夜晚繼續開工嘅話，柴火 係冇錯， 咁啊係一個好奢侈嘅表現。咁尤其是係嗰啲要節儉嘅朝代咧，佢特別唔中意做呢樣嘢添。咁不過講真咧，即係一個皇帝佢早唔早朝，咁其實一個你諗下一個御前嘅會議咧，佢哋究竟係邊個做主持人啊？咁係咪淨係一定係個皇帝啊？所以個皇帝係咪喺度係咪真係咁絕對嘅重要啊？ 其實我自己又咁樣睇嘅，嘉齊，即係當然啦。阿翠賢都提到，即係其實。皇帝咧，其實係掌握咗國家最高權力嘅，即係好多嘅政策咧，都係透過皇帝去做一個最後嘅決定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睇到歷史上一啲例子咧，其實皇帝唔上朝咧，其實個政府都繼續係運作緊嘅。咁其實明朝有兩個好好嘅例子啦。咁一個咧就係、是明世宗嘉靖皇帝，其實佢自從俾呢個宮女有一個所謂刺殺嘅事件之後咧， 十二宮女刺殺。 之後咧，其實佢就已經廿幾年冇上朝啦。咁但係個政府咧仍然係運作緊嘅。咁另一個更加極端嘅例子咧，就係呢個明神宗啦， 瑪利皇帝， 佢係四十幾年冇上朝。即係有啲好誇張嘅例子係有個官第一日到京去做官，到佢退休嗰日咧， 未見到佢， 係未見過個皇帝嘅。咁你諗下，一個皇帝四十幾年都唔上朝，而個政府係繼續喺度運作緊，係冇事嘅。咁即係話證明咧，其實。皇帝上唔上朝是不是真的一個咁關鍵呢？反而我自己會覺得就話有啲位置咧，其實可以保到皇帝嘅位嘅。咁譬如當時有一班內閣大學士啦，咁特別最重要就係嗰個首富。咁譬如明神宗嘅時候有張居正啦，咁之後有所謂新時行啦咁樣。咁其實雖然佢哋唔係叫宰相，咁其實佢哋係行使緊 宰相嘅嗰個權力。咁、 嗯、 所以皇帝佢自己匿喺個後宮搞佢自己嘅嘢冇關係，只要外朝嗰度有一個宰相喺度坐鎮，帶領住百官繼續去令到個政府可以運作嘅話咧，我自己覺得其實個皇帝唔上朝咧，反而仲係一件好事。有時呢個皇帝咧， 皇帝唔得啊，廢啊，你不如你唔好做啦。 不過都有啲唔同啊。先阿基提到咧，就係、是、喺明朝中後期咧，嗰啲皇帝唔早朝就即係仲有啲內閣嘅副臣喺度幫助啦。咁、嗯、但係其實咧，即係明朝同埋清朝咧，皇帝嘅角色就相對於其他朝代更加關鍵添、嗯。原因就係明太祖啊嘛，明太祖喺佢統治大概喺洪武十三年、嗯、就廢咗佢嘅宰相，喺、嗯、當時係丞相胡惟庸啦。咁即係理論上就係個君主直接管轄所謂六部，吏、户、禮、兵、刑、工同埋都察院啦。咁其實七個部門咁嚟、嗯、到去監督個政治，所以皇帝咧在唔在陣，係唔喺個早朝裏面做主持咧，係好重要啊！咁當然有班扶臣出嚟嘅，可能就幫阿皇帝講下嘢，唔使佢嘢都自己出聲啦。咁但係之前嗰啲朝代咧，譬如元朝或者元朝個丞相嘅權力好大啦，即係好多時候啲丞相甚至乎係可以搞叛變嘅咁樣。咁而咧喺之前國朝啊，秦漢以嚟丞相就主持大局啦。如果佢有病嘅話，可能御史大夫啊咁樣會係三公互相互補啊咁樣。咁啊，即係有人主持個會議，但係明清就即係頭先阿基提到啦，雖然皇帝咁重要。但有時佢哋唔喺度主持嗰個大局咧，個國家仍然都運作到。 我哋之前即係家姐都講過，譬如萬曆三大徵嘅時候，即、係真係要打大仗嘅時候咧、其實皇帝都雖然冇早朝，但佢都有即係、有關鍵嘅時候咧，佢都有即係重中嘅決定啊，都有幫手做嘅。即係佢唔係真係完全冇參與，即係需要該要落嘅文件佢都有落。如果唔係，又真係完全運作唔到。 嗰啲真係昏君啊！ 係啦，嗰啲就太誇張。咁但係其實佢我覺得即係多少即係。幾萬歷年間有啲國權力國力啦，佢特登唔上朝有原因嘅，咁、所以佢即係佢唔完全唔理政事係一回事，但係佢其實佢唔係嘅，佢係中間日日有關注。 當年嗰啲因為東宮立柱嘛， 係啊， 佢最想個鄭貴妃生嘅仔做太子，但係嗰啲朝臣就話唔得，呢、這個唔合祖制，一定要去最早出世嗰個做啊，咁、所以鬥氣，佢同佢個大仔鬥長命咯，咁輸咗啦，當然 係個大仔。不過呢個幾得意，譬如先啊。阿卓然提起萬曆三大徵啦，咁朝鮮之役係一個幾明顯嘅例子，因為我哋頭先阿基哥都講咗，其實萬曆帝好長期都唔上朝，咁好多時就係啲朝臣將啲一啲重要嘅文件掟入去，咁佢就自己朱批出嚟咁啦。咁有陣時因為佢直頭完全唔理就停曬呢啲嘢添，但係萬曆戰爭嗰七年，即係講緊打封神授吉幫朝鮮嘅嗰七年咧，其實佢就好快喎。即係朝頭早入，夜晚就抌翻出嚟啲回應，咁所以都睇到原來可能有啲皇帝佢自己有佢嘅 focus 嘅，佢有啲焦點可能係佢關注嘅東西，即係呢一個牽涉到個凡屬國俾人打，可能都過唔到神宗嘅面子啊。 但係咧，我都要堅持，仲係關鍵。你睇下嗱，皇帝喺呢個時候就有分別，你諗下，佢對於某啲事嘅決定同埋唔決定，佢鬥氣還鬥氣，但係佢落手唔落手，其實都依然係國家嘅關鍵角色。即係你軍事嘅時候，如果佢唔喐。其實件事就未必係打成， 所以喺專制政治底下，我諗其實呢點就係可能我哋最值得關注嘅一樣嘢，即係個皇帝同個國政啊、朝廷啊運作啊，以至到成個國家富強啊衰弱，我諗係一個好重要嘅關鍵。 即係佢嘅性格或者佢同你鬥氣，會變得成為一件國家大事。即係我同你鬥氣咧，冇嘢㗎， 冇嘢。佢兩個朝臣嗌交嘅話， 仲可能節目仲好睇。 皇帝即係佢想唔想朝，其實可能對個國政有影響。咁但係就唔係絕對關鍵影響。第一個好皇帝。即係佢唔上朝，可能就係惹到個朝廷可以原本可以更進一步嘅，佢就唔得啦。第一個，如果個人唔好嘅，性格有缺陷嘅，甚至乎瘋狂嘅，佢唔上朝會唔會更好咧？ 都係嘅，你覺得？係 咪有冇例子啊？ 日常生活嘅點樣反映出嚟咧？係咯， 即係譬如一啲皇帝可能佢自己本身嗰、那個性格上啦，或者佢自己嗰個行為上，其實本身已經有好怪異嘅一啲行為嘅時候，咁、我覺得佢唔上朝可能更加係好事。即係佢咪病埋自己一邊喺佢皇宮裏面即係做一啲佢想做嘅嘢啦咁樣，咁反而對嗰個朝政嘅干預咧會係細好多嘅。 即係個禍害就冇咁大。 係啦，反而佢行去台前咧，反而嗰個影響咧就更加大。咁同埋我都會覺得譬如有啲皇帝佢唔上朝，咁佢可能喺皇宮裏面咁我哋其實好多時都有一個主觀就覺得佢梗係匿埋玩啦， 玩啦係啊， 攬住啲妃嫔。 其實佢係咪喺裏面玩呢？定係佢喺裏面做緊其他嘢？定係其實佢喺度睇緊你哋外面嗰班大臣 喺度做緊啲乜嘢咧？呢、個先係最關鍵咯。咁、所以其實喺中國傳統上就係軍權同相權好、多時都係一個對立。特別係宋朝開始所謂士大夫政治咧，已經越嚟越成熟。嗰班官僚嘅群體咧，其實往往係同皇帝會處於一個對立面嘅。咁所以好多時候皇帝都需要有一啲叫做側近嘅大臣啦，即係嗰啲親信，就幫佢出去收風啊，或者了解下出面群臣對於某啲政策嘅一啲睇法啊，咁樣跟住匯報翻俾皇帝啊。咁所以佢喺個後宮裏面嘅時候，係咪真係咩都唔知咧？似乎唔一定咯。可能佢掌握嘅嘢，可能同佢上朝所掌握嘅嘢係一樣，甚至係更加多。 需唔需要做樣嘅？ 係啦，係啦。甚至佢有啲皇帝可能係故意咁樣做，就唉、我咩都唔理啦，我喺後面吃喝玩樂，即係做我自己喜歡做嘅嘢啦，咁樣你哋自己搞掂啦。但事實上係咪咁咧？因為呢個就係我哋所謂皇帝啲權術啊嘛，就是、令到你外面嗰班大臣有所鬆懈，查實我就已經時時刻刻都喺度睇緊你哋呢班人係點樣做嘢。 即係我諗可能聖旨有個例子，可能都幾值得分享，就係、譬如好似明英宗，明英宗正統帝佢就是一個幾明顯嘅例子，即係佢做過兩次皇帝啦，第二次復辟之後，我諗其實佢可能心理上有幾大嘅影響，即係佢真係會覺得成個。個軍位好似唔穩陣，即係動不動可能隨時就會冇咗。咁王振帶佢去土木之變嗰件事，我諗對佢嘅打擊都相當之大。所以翻嚟之後，佢就甘心咗一個匿埋嘅君主啊。表面上好似係匿埋，但實際上佢仍然係望住曬睇住，究竟自己個帝位穩唔穩陣。咁可能都可以回應到阿基哥頭先講嗰樣。 所以啲皇帝點解要報咁多特務啊？喺 明代尤其啦，係 啊，又要言官啊，甚至乎清朝有啲密接制度，係、即係讓各地嘅大臣去向個皇帝報打小報告啊。咁啊，所以都皇帝要掌握資訊好重要。 你可以諗下，即係英宗就喺即係復辟，所以奪換之變復辟之後，佢變咗個城府幾深、諗法幾深沉嘅一個皇帝。經過宦係唔同啲噶。 咪諗下土木之變，佢即係聽阿宦官王振講，帶幾十萬禁軍出去諗住打蒙古人，咁點知咧俾人打到全軍覆沒，哇！跟住仲要俘虜埋，呢、這個羞辱幾大。咁好彩咧，即係當時阿于谦啊，嗰啲兵部尚书啊等等嗰啲大臣咧，喺度即係立佢個細佬啊成王做景帝，咁所以先頂得住個朝廷。不過就即係最終使到英宗咧，佢冇利用價值啦，喺蒙古人放翻佢翻嚟。咁於是乎咧，佢先有咁慘嘅經歷啦。 係，我哋下一節咧，可能仲講下少少土木之變嘅種種嘅變化，同埋咧皇帝嘅日常生活。下一節翻嚟繼續歷史係咁話。各位觀眾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咧，我哋講好多土木之變嘅嘢啦。咁啊，講到皇帝咧，俾人捉咗，即係俾即係雅仙啊捉咗，就翻咗去蒙古啊，咁啊慘啦咁。咁但係佢同皇帝日常生活有咩關係咧？嘉齊， 你諗下咧，點解喺英宗咁肉酸，即係會發生呢件咁慘嘅事？其實就係佢匿得太厚。咁雖然皇帝掌握資訊係好重要，但係佢有時匿喺深宮未必真係掌握到。咁於是乎前台咧就俾其他人出咗嚟霸佔住，譬如喺英宗嘅手下王振啦呢位大宦官，咁就控制曬皇帝所得到嘅資訊。 即係俾佢覺得好容易， 係咯，以為呢場仗嘅搞掂啦。好啦，另一個明朝好出名嘅即係昏君啦，天啟皇帝，天啟皇帝就匿埋做搞木工，係、嘛？佢應該整到好勁啊，係啊，起宗啊， 佢就非常之厲害啦。起宗天啟皇帝就出咗名係一個。木工嘅天才，咁佢就曾經試過咧，因為要修呢個大殿，咁就親自自己設計呢個圖蹟，畫埋嗰個草圖出嚟，就教啲宮廷裏面一啲嘅師傅啦，即係點樣去重建個大殿啊咁。咁其實正話嘉齊都提到啦，即係譬如皇帝同宦官之間嘅關係啦，咁譬如英宗啦、王振啦、到熙宗同埋魏忠賢，咁、其實我哋都會可能好，我哋後人會覺得啊。啲宦官其實都係壞人嚟啦，即係都係教壞啲皇帝啦。咁點解啲皇帝咁信任佢咧？或者會同佢嗰個感情咁好咧？咁、其實呢個同皇帝至少喺宮廷裏面嗰個日常生活咧、其實係有關係嘅、即係其實大家可以諗下皇帝家其實同一般老百姓嘅家庭係唔一樣。可能佢出世冇幾耐，佢接觸得最多或者係所謂湊大佢嘅人，通常係。幾種嘅啫，可能係啲乳娘啦。如果乳娘之外咧，陪伴得佢最多嘅時間嘅就係啲宦官啦。咁所以有啲皇帝可能係咁蠢信嗰個宦官咧，係嗰個宦官由細細個已經帶住佢，到佢長大咗皇帝，佢就同呢個宦官係非常之有感情。咁於是就可能賦予佢一啲權力， 即係俾佢喺出面可以幫佢辦事啦。咁可能好多宦官到最後就胡作非為啦，即係借住呢個皇權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可以睇到咧，宦官對皇帝嗰個日常生活咧，其實係影響幾大。咁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清朝嘅末代皇帝啦，溥儀。 溥儀。 咁其實有關溥儀嗰個性向咧，其實就一直都係一個史學家比較關注嘅焦點。咁有啲就話其實佢係同性戀嘅。咁有啲就話唔係，其實佢係正常嘅，佢有正常嘅性嘅取向咁樣。咁但係似乎種種跡象睇嚟咧，佢似乎係比較傾向係同性戀嘅，即係佢極有可能係一個同性戀者。咁但係點解佢會有呢種傾向咧？有啲人嘅猜測就係佢喺宮裏面嘅時候咧，我哋所謂群得啲宦官太多啦，其實係俾啲宦官教壞咗佢，就可能令到佢有呢一種所謂同性戀嘅一種傾向咁樣。咁其實呢一個例子啊，睇到咧，其實宦官對於皇帝嗰個日常生活咧，其實係影響幾大嘅。 我哋都要補一個，即係跳一跳去呢個古羅馬，咁啊好出名，即係哈特良王啊，即係哈特良王就五賢帝之一。咁咧，即係要講咧，佢即係我亦都要，亦都係。同意你哋所講嘅就係咩咧？就係、是、皇帝嘅私生活咧，就未必同國政有關係，係嘛？即係五賢帝佢係好出名，哈特良英國有哈特良長城啦，佢哋真係最早唔好打咁多仗啦，不如縮翻個領土，大家好好過日子啦咁樣。咁但係佢咧中意嗰個最中意嘅人咧，就係、是、一個希臘嘅少男，少年啦，安提洛烏斯。咁佢咧就投水即係跌即係意外咧喺埃及嗰度咧就浸死。咁自此之後咧就成日都懷念呢位希臘嘅少男。因為對於我哋成日都話咧，羅馬其中一個希臘化咁強嘅原因咧，就是、因為哈特良非常懷念希臘，所以咧將佢神化，安提洛烏斯變咗個神，咁就即係所以變咗羅馬嘅神。咁就其實係希臘呢個男仔。咁亦都可以即係。代表你正話講嗰樣嘢，就係、是、就算佢係即係咩性向都好啦，同佢係咪一個明君或者一個好嘅皇帝，其實未必有好大關係。 咪同埋深宮裏面除咗宦官都仲有好女人嘅。 哦，咁係。咁頭先啱啱佢講嘅，譬如情況雷同嘅，譬如好似漢哀帝同董賢咧，真係經典啦。分就 你擲住我 分就之癖，即係董賢大家知道美少男係嘛？咁成日都侍寝嘅，即係瞓晏覺都揾佢入去。 嗰時興嘅，佢 真係即係會瞓晏覺，跟住瞓咗，跟住阿哀帝起身先就發覺。隻手就俾阿董賢扎住咗， 哎呀， 哇！佢都唔忍心叫醒佢，揾把寶劍戒爛隻袖，咁就即係所謂分 斷 袖之癖，即係咁樣嚟。不過頭先阿基哥講一樣嘢，我覺得好緊要，提到呢個溥儀。咁我印象中，我記得以前中學睇嗰套戲係貝托魯奇拍嘅《末代皇帝溥儀》。呢套戲對我其實即係個影響好大，即係我諗我對清朝開始有印象，因為我記得香港當年上係中二啊，我中二去睇。 嗰個想像， 仲要係喺個戲院係會分上下半場，中段有 break 俾你休息嘅，因為一套長嘅戲，佢套戲入面好似特別去 focus 喺所謂紫禁城。即係禁城，我哋成日都話覺得禁城就係圍咗個城，等皇帝唔會俾平民百姓侵擾佢嘅生活。但同時佢會可能都係困住咗皇帝， 令到呢、這個我同意㗎， 係嘛？ 即係其實我哋成日睇歷史咧，即係特別中國歷史都會覺得嚇，專制嘅制度，皇帝擁有至高無上嘅權力， 咩都係佢咯。 但其實我哋倒翻轉去睇咧，其實最可憐嗰個可能係佢。 清朝嘅皇帝喺個禁城入邊嘅生活，大概會 點 嘅 咧？ 係 咯， 定係即係蘇科嚟講，一日點過嘅咧？ 其實。佢哋嘅生活其實好黑板嘅，其實每一日都係重複佢哋嘅即係生活嘅模式啦。咁其實佢哋一般會好早起床嘅，即係可能係稍微未天光咁，可能已經起床。咁據一啲史書講啦，就其實有原因嘅。點解要啲皇帝咁早起床呢？就因為一般呢一段時間嗰個空氣嘅質素咧， 最好嘅， 最好嘅， 即係嗰啲連仙啊， 係啦， 有仙氣，朝頭早六點啊， 咁所以咧，皇帝咁早起床可以即係舒展一下，吸收一下新鮮嘅空氣咧，其實對佢嘅身體係好嘅。咁一般起身之後，可能就會食呢個早飯啦。咁佢哋一般清朝嘅皇帝咧，六點鐘到就食早飯㗎啦，非常之早。咁你食完早飯之後，可能稍事休息。咁跟住就要好似家齊講啦，咁就上朝啦，咁上朝，咁見完呢個文武百官啦，即係商議咗一啲好重要嘅一啲國策之後咧，可能就會稍事休息。另外，皇帝係有讀書時間嘅，經言啦，咁家齊最熟啦，即係經言啊，聽一啲儒臣去講解一啲儒家嘅經典啊故事，咁所以皇帝每日都要翻學嘅，咁跟住冇幾耐咧，12點至2點咧，佢哋就會食 晚饭。 晚饭系啊，佢哋 晚饭，仲要系中午就十二点至两点。 呢餐系最丰富。 系啦，最丰富嘅。咁就完咗之后，可能佢会有一啲嘅娱乐嘅活动啦。咁大概到黄昏六点钟左右咧，佢哋就会有一个类似一啲糕点。即係啲輕食啦，我哋而家所謂咁食完啲糕點冇幾耐咧，其實佢哋就應該要就寝噶啦，就休息，因為佢其實好早起身。咁所以我成日喺度諗咧，清朝皇帝呢一種飲食嘅方法咧， 其實好健康， 最健康 的，最健康。我哋而家提倡緊嘅都係咁 咯， 即係夜晚 食 好食咁多， 冇錯， 係啊，食啲糕點輕食。有冇啲特別嘅皇帝係好中意開夜車、夜鬼？譬如好似雍正咁，係咪真係好勤奮 啊？雍正咯，其實你睇嗰個清朝啲皇帝咧，佢勤唔勤力咧？其實你睇佢而家流傳嗰啲奏折，睇下就知道。通常咧，你睇康熙啊或者乾隆嗰啲咧，佢睇完個奏折之後咧。通常都係得三隻字嘅啫，知道了， 知道了，就唔知道， 就唔知道了。 但係佢唔話俾你知點解決。但係雍正咧係寫到水蛇春咁長， 分鐘仲長過 佢。佢係話埋俾你聽，譬如有個奏折，某個地方有河患，個大臣上嚟，哇點解決？雍正就話埋俾你聽，你咁去做啦，咁去治河啦。佢話埋俾你聽啲方法。係非常之詳細，所以睇啲皇帝做得幾嘢咧，可能你睇佢批奏折嘅。留低個文字嘅幅度咧，就知道 了。但你又諗下，所以雍正咧就比較即係長命，唔係太長有原因， 粗魯過度 係嘛？即係太諗，成日都諗得太勁。 我嘅講法話佢係寫批批下就接死咗， 真係 有呢個， 即係早死嘅， 係慘。 同樣夜鬼嘅應該明太祖朱元璋都係啦， 明太祖冇可能唔夜啦， 係咯，佢即係一定要自己做啦。不過佢正嘅就有老婆幫佢啦， 係啊係， 即係馬皇后都會幫佢整理下少少。 唔係，但係佢本身明太祖好極端嘅人嚟，佢咁唔信任， 佢係一個好特殊嘅例子。 佢同埋我哋覺得佢可能有啲對周圍嘢好恐懼症， 即係工作狂，應該可能都有兩個潛在基因，一個就係疑心重，一個就係佢本身真係勤力過。 牛嗱，你諗下佢係我哋睇啲記載係點嘅咧？嗱，講到佢喺統治初年仲有丞相嘅時候，咁已經好勤力去睇奏折嘅啦。咁因為佢擔心個權力大權旁落啊嘛。咁到佢真係喺洪武十三年廢咗相，咁所有嘢就要佢自己做。咁我做過明太祖啲生平啊，好多傳記啊嗰啲研究咧。咁即係有啲好經典嘅資料就係話到，大概洪武二十幾年啦。咁佢已經年紀比較大㗎，即係踏入五六十歲嘅時候，佢仍然係喺八日之間批1600多奏折啊嘅奏章，咁大概裏面有3000多件政事，你計下每日係做200奏章，400件政事。咁如果按照嘅平均數咧，你改有改卷啦，小毛 有改 paper 嚇，改 paper 我即刻就諗到呢樣嘢啦，即係我改 paper 改卷都係每個成 每日二百份 啊，佢日日做喎，喂咁聽落其實皇帝真係唔好做， 同埋要留意咧，你人嗰個體力咧。係會一路落去嘅時候係會嗰個效能係會降低㗎嘛， 個集中 工作效率係 咪？所以佢真係有發脾氣㗎，啲人咧長篇大論寫俾佢，唔係俾佢鬧到出彩啊！啊，余太素咁樣， 余太素係 九年左右啦，大概 刑部尚書係嘛？ 寫咗萬幾字嘅奏折俾佢，跟住阿明太祖睇完之後，好啦，你有 OK 有 point 嘅，臨尾個500字。咁於是乎咧，打佢起身，然後咧即係落咗個命令，就以後寫奏折咧就要跟一個咁嘅格式。原因佢真係睇， 真係慘啊！萬幾字啫，一篇大學畢業論文， 你寫萬幾字， 慢慢要睇十幾 萬幾字唔緊要，你有 point 嘅，最後 我幾百字啦。你前面萬幾字你寫嚟做咩？ 我改卷大概4-5頁到啦，每個學期呢個同學可以俾到。咁我大概用到10至15分鐘嚟改一份。咁我一個鐘頭只可以改到10份左右嘅啦。 頂籠 但係一科可能百幾人，我講緊。 唔係，但係我如果200多份。咁即係咪我要改13個 鐘？仲有就係卷咧，就答案一模一樣，但係奏折嘅答案就千差萬別。 個散你錯咗有啲大鑊嘢。 但係嗰個重點都係冇 point 咯， 冇 point。 即係我睇完一大輪發覺係冇 point， 重點喺最後嗰段。 咁但係有咩玩咧？即係 咁樣話， 因為我哋提到可能會有啲娛樂啦。 佢哋 玩嗰啲有咩娛樂咧？ 嗱，你娛樂可以分兩種啊，正常嘅娛樂同埋一啲唔係好正常嘅娛樂。 我哋兩樣都想聽。 正常嘅娛樂咧就。都係可能係一啲我哋叫投壺啊， 投壺 啊， 即係有個壺啦，跟住有啲好似箭嘅咁樣飛落去啦。咁另外就佢哋會有時會睇一啲雜耍，睇雜耍睇表演啦，即係佢有啲唔一定自己玩嘅。咁另外就可能清朝嘅皇帝係鍾意打獵， 打獵啦，係啦，康熙同埋乾隆都 好鍾意打獵嘅， 係啦，關愛㗎嘛。 咁你話有啲唔正常嘅一啲？又唔可以話叫唔正常嘅一啲皇帝唔應該有嘅一啲興趣咯。 例如咧， 例如譬如你明武宗咁嘉靖皇帝咁樣， 好鍾意玩埋啲角色扮演㗎嘛。 哦哦哦，好鍾意 cosplay 㗎嘛。 鍾意扮商人㗎嘛，換晒一套商人服裝，跟住喺個宮廷裏面開始集，叫啲宮女同宦官扮即係一啲商人，佢就走去買嘢買嘢。 自己都鍾意㗎嘛，而王院裏面都有啲咁嘅。 咁其實呢啲我又會覺得又無傷大雅嘅，又唔係啲即係好過分嘅行為，不過又怪怪地咁樣。同埋明武宗好鍾意玩 war game 㗎嘛、 哦、 即真係真係唔係 game 喎，係真係打仗嗰啲喎，佢係鍾意自己封自己做咩天下兵马总兵官啊，威武大将军啊，咁就自己带兵出去打仗， 叫自己做豬手嘛， 係啊，咦但係佢又得㗎喎，佢又真係可以打胜仗㗎喎、 嗯、 即所以你又见到即啲皇帝有好多唔同嘅兴趣， 咁都有得玩嘅，原来即唔係淨係得个造字， 可以同啲野兽打下交。 我哋话俄罗斯嘅彼得大帝咧，喺登位之前咧，就少年嘅时候中意玩 war game， 结果咧 war game 嘅朋友咧就带兵咧就打赢咗当时咧俾佢弄权嘅佢嘅家姐，结果就登位成为彼得大帝。下一节翻嚟继续，历史系咁话。各位觀眾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我哋講好多咧，即係制度裏面關於奏折個問題。但我都要問一個問題，問阿嘉齊。咁皇帝又要睇奏章、睇奏折，咁啊要批啦。咁佢唔批唔理政事嘅時候，國家點運作嘅咧？會唔會因為咁而又國家運作唔到嘅咧？ 嗱，理論上咧就唔會嘅。 嗯， 即係當然有啲政事會有問題。如果皇帝真係唔理事嘅話，可能最高官員嗰啲任免、死刑嘅執行啊，或者係可能一啲最重要嘅決策，譬如。是不是對外開戰？ 打仗。 呢啲就搞唔掂嘅。但其他日常嘅運作呢，因為佢譬如明朝嘅官制裏面有內閣㗎嘛。咁、 嗯、 外國嘅官員呢就草擬咗一啲政事嘅建議俾皇帝，皇帝就可能從中揀或者自己再改。咁清朝都係類似嘅處境啦。點解雍正咁賢能呢？就係、是、因為佢有好多諗法啦。咁所以加咗落去嗰啲奏折裏面嘅啫。其實佢唔批咁多嘢呢，個制度都運作到，可能冇咁完美嘅。咁啊，當然有啲好重要嘅政事，譬如喺清朝訂立咗個密接制度之後，即係地方大臣可以寫一啲報告、小報告俾皇帝，咁啊，大家各有一把鎖咁樣啊，皇帝開把鎖然後睇，所以一定要自己親自去睇、親自去跟嘅。咁呢啲就即係冇得講。而一般嚟講咧，嗰啲奏折就算皇帝唔去批，理論上咧嗰啲政事都可以繼續執行。 嗯，哦，咁所以就大家就即系知道个中间个制度咧，其实佢即系皇帝咧，佢可以叫做最高嘅决策者，但系同一时间都系日常政事嘅助推器，即系佢可以帮手做嘅时候，可以更加有效率，佢做系最好啦。其实佢唔做咧，其实大家个国家其实仲运作。 如果皇帝渣嘅话，可能佢唔做仲好。 系，如果即系佢参与少啲，就仲可能仲太平都唔定。 嗯、 好，我哋继续讲呢个日常嘅生活。正话问，我要问翻你，正话咧，你讲到饮食，佢除咗食夜晚食啊糕点啊轻食啊晏昼。咁佢其實個內容其實會食啲咩嘅咧？其實 清朝啦，清朝個皇帝嗰個餐單就比較完整啲嘅。咁、 嗯、 我就好難具體話，即係每個餸講出嚟。咁佢哋啲食材咧，我睇過係乾隆嘅、咸豐嘅，同埋宣統帝，即係佢哋嗰個餐單咧，嗰、那個食材咧基本上離唔開幾種嘅。第一咧就係、是、豬、羊、雞、鴨，咁。你哋覺得漏咗啲咩咧？ 冇牛冇啦， 係啦，冇咗牛。咁、我哋可能會理解話中國係以農立國啦。咁、牛 想食牛啦， 佢哋又未必話唔想食牛。可能喺佢哋當時嗰個概念嚟到講咧，牛唔係一種食材，係一個生產嘅工具，所以佢哋就唔會食牛啦。 可能都同滿族人嘅生活習慣 都有可能。 明朝就已經有個法律啦，有個法律咧係叫做禁止私宰耕牛嘛，即係要耕田用嘅。 因為係真係生產工具， 生產用。 咁家齊應該做唔到清朝嘅皇帝啊，唔會俾你食牛，肯定退位啊。 就清朝遺傳咗呢個咁嘅習慣 咧。冇走事啊， 皇帝都唔做， 唔係做皇帝喎，真係。 咁啊，肉啦呢個，咁同埋你發覺佢哋嗰個餐單裏邊咧比較少河鮮啊、海鮮呢一類。我見到佢哋餐單裏面有海參， 哦、 海參， 但東北嘢啦， 係啦，咁就唔會見有魚啊、蝦、蟹啊或者其他魚類嘅一啲 紅掌嗰啲嘢咯， 冇 北方 嘅、嗯。其實佢哋嗰個餐單裏面嗰啲食所用嘅食材咧，其實放喺我哋今日嚟到講咧，其實係普通嘢嚟嘅，即係都係雞、鴨、鵝。 係啦，聽落都係茶餐 廳。我哋 清朝嘅皇帝喺食嚟講，叫唔叫食得節儉咧？ 睇某個皇帝啦、 嗯 據記載咧，康熙就好節儉嘅， 嗯 啊，佢曾經講過就話唔需要煮太多嘢，如果有時有啲嘢多咗咧，佢就會分俾下面啲人食咯， 嗯 啊，即係佢就唔會嘥嘢嘅，咁、嗯、所以都要睇皇帝。 乾隆會唔會花費啲咧？ 哇！乾隆絕對係啦，佢就一字排開咁樣。 咁、清朝初年佢哋好擔心嗰個財政嘅問題，咁所以特別節儉係有 道理。我繼續咬住問先，喂，平成日睇即係電視啊、電影都有講，係咪要私毒噶？係咪驚有人毒害佢？ 係 有冇啲咁嘅事？ 係有呢一個制度嘅，係啦，係有嘅。 會點樣嘅咧？其實 其實都係揾一個下人，或者通常到個太監啦，咁去每樣試一啲咯。其實佢唔一定係試毒嘅，佢最主要試下啲味道，即係會唔會話煮得唔好食啊，或者係太鹹啊，或者係太淡啊咁樣。咁當然其中一個功能可能係試下有冇落毒啦咁樣嚇。咁確實係有呢一個咁樣嘅制度。 我又聽講話咧，就每一樣餸又唔可以食太多嘅喎，即係嗰個就算中意食，食少少又俾人拎走 嘅 喎。 咁又唔會拎走嘅。 佢就唔會， 除非係皇帝下令話切咁樣，佢就會拎走。 通常佢食唔曬嘅嘢就會分俾下邊一級一級咁樣，好似呢個即係分配咁樣分落去咯。咁可能係皇后妃嫔。跟住再下一級可能係一啲宮女啊、太監咁樣，咁可能落到最下級嗰啲，可能真係剩翻啲送頭送尾。 睇住佢食佢先慘啫，我睇《溥儀回憶錄》有個古仔佢講，佢話佢要食呢個牛扒，咁跟住就真係整咗個西餐嚟啦。咁佢附近嗰啲近臣就望住佢，佢就寫咗個打油詩喺度形容啲近臣點樣流口水啊！佢用專登玩嘢，將塊牛扒放喺個櫃桶度，等啲香味咧散出嚟，成房都係，又睇佢啲狼狽樣，即係。啊，都幾得意。 不過有啲皇帝就啲飲食習慣都幾奇怪嘅。 咦，又可以分享一下 譬如北齊啦，咁某個皇帝啦，咁佢就中意食一種餸咧，係用一啲好大隻嘅老鼠去煮嘅，好大隻嘅老鼠， 會沙士喎呢啲。 係啊，咁佢又點咧？佢就揾人咧去啲田野啊、鄉郊捉呢啲好大隻嘅老鼠翻嚟，捉咗翻嚟唔係即刻劏即刻煮，去養佢一段時間，養佢再肥啲，先至劏嚟食。我唔知係咪北齊可能係啲即係外族人啦，可能啲飲食習慣就比較奇怪啲啦咁樣。咁譬如唐玄宗咧，就據記載佢又中意食一種用鹿嘅血同埋腸所做成嘅一種食品。咁就劏咗隻鹿啦，跟住就放咗血啦，跟住攞啲腸出嚟，咁啊洗乾淨，再將啲腸放翻落啲鹿血裏邊，嚟到整一味餸。 哇！咁刁 轉，有冇講係蒸定係？ 冇講，冇 講，因為我哋如果去內蒙古會有所謂，今日都有所謂血腸，不過係羊血，係我佢嗰個蒸血腸咧， 佢係用鹿， 係我食過最重口味嘅一樣嘢， 食唔使曬成， 冇啊，一即刻噴啫， 即攣啊嘛， 炸嘅仲得，煎炸嘅得，但係蒸嘅血腸係不得了， 冇玩啦，蒸 配其他配， 你諗下羊同鹿都係味重㗎啦，都係 好燥㗎，真係流鼻血， 真係。 咁除咗食之外，我哋又不如講下玩咧。係啊，咁頭先我哋都知道，即係清朝皇帝可以玩好多嘢啦，咁樣。咁我哋分享下，譬如唐代皇帝啦，咁樣。唐代皇帝會玩呢一個馬球，即係所謂擊谷啦，最中意㗎啦。由呢個太宗、元宗，元宗好勁添啦。咁有個叫做孫宗啦，孫宗打馬球好叻啦，因為佢直頭佢話自己係咩兩軍老手咸服麒麟啦，即係話左右神策軍、禁軍其實打馬球最叻㗎啦，即係佢哋騎兵嚟㗎嘛，但係都唔夠佢打。咁啊，起中最犀利啊！佢話若進擊球進士舉，雖為狀元，即係如果打馬球可以有狀元嘅話，佢係咁就一個敬忠啦。譬如唐敬忠中意睇雙撲啦，就特別變態喎，中意睇到嗰啲皇帝嗰啲雙撲手打斷曬手啊，爆曬頭啊，佢就喺度笑喎，好開心啊咁樣。 但係佢唔落場打， 佢唔落啊，純睇純觀賞係啊，即係咁。所以我諗可能玩都一個幾特別嘅地方去反映皇帝嘅。 不過除咗你話中意打波之外，後唐莊宗咁， 莊宗佢中意睇戲咯，係嘛？ 佢唔止中意睇戲，佢中意做戲。 中意做戲咯， 佢有個藝名噶嘛，叫李天下啊嘛。佢有個藝名又叫李天下 咁樣。咁所以都幾特別啊！係 啊，宋徽宗咁，佢就又係中意做戲咯。係啊，咁所以各式各樣唔同嘅皇帝都有佢自己好特殊嘅一啲興趣咁樣。 咁都幾好，可以喺玩。咁最特殊嘅癖好咧？ 做咩癖好？ 有一個幾值得分享嘅，譬如呢一個南齊嘅呢個東分洋侯蕭寶鉛，係呢個 出名嘅分。 不過南朝係出名，不過有啲人就話佢中國歷史上第一名分君，即係第一位啊。咁啊，十六歲做皇帝，我懷疑其實。宮廷嘅生活真係會令到一個人係會黐線，咁當然佢可能佢老豆阿明帝本來都幾英明嘅，但係後期都唔係好得，唔知會唔會有少少 DNA 嘅遺傳啦。不過佢有一個癖好就好特殊，因為佢個愛妃就係呢一個潘玉儀啊嘛，佢本身係個歌姬嚟噶嘛，咁佢最出名嘅就係佢有對好靚嘅腳。 咁就話佢對腳係柔弱無骨嘅，真係無骨。咁所以佢真係成日喺度揦住隻腳喺度錫啊、啜啊、咬啊、咬痛咗佢阿潘玉兒打佢，佢仲覺得好冧啊咁啊！即係成件事你會見到一個喺一個所謂個後宮入邊嘅皇帝，佢仲有一樣嘢仲特別就係佢中意出遊，佢中意漏夜出遊，半夜出嚟，但佢唔俾人哋見到佢喎。即係如果人哋見到佢咧，佢會殺曬見到佢。 但係佢咪夜遊咧？ 係夜遊，真係夜遊。咁所以其實佢在位其實好短時間啫嘛，成個首都建康城，即係今日嘅南京變咗好似廢墟咁啊。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就可能有陣時皇帝嘅私人嘅生活咧，係會幾影響到個國政，因為佢做咗最大嘅事就係佢殺咗。 不過你講喺 蕭顯個嗰個蕭儀 朝啲皇帝咧，我都諗起一個南朝宋明帝。 哦，明帝。 啊，宋明帝又係中意玩啲好變態嘅嘢。佢就好鍾意喺啲同大臣嘅宴會裏面啦，咁樣咁皇后喺佢側邊嘅，然後呢佢就召咗一大班呢全裸嘅女子，就喺個宴會嘅場地嘅中間，就表演全裸喎，係啊，咁搞到嗰個皇佢嘅皇后呢其實都好尷尬咁樣，跟住佢仲鬧返個皇后話呢啲好平常嘅嘢嚟嘅啫，你睇唔慣就走啦！ 呢句好正，我都要呢個生活令到我好憧憬。 講咁多分分，我都要講一個，即係講翻個西方古羅馬時期啊，就係凱撒嘅嗰個最後一個一皇帝就係尼禄。 尼禄好出名啊，電影都有幾套。 嗱，第一個就係你話正話就話即係睇人打雙撲啦，咁佢咧就真係鬥獸嘅，佢中意睇啲奴隸啊，睇啲人咧就同啲獅子老虎啊打，咁啊冇武器俾佢同佢打，咁啊即係睇佢點死啊，睇得最開心啦。咁同埋佢最出名嗰單咧就係大家講覺得係佢啊，就係話咧其實咧。佢火燒羅馬城，即係佢自己係啦，即係自己燒羅馬城，然後喺上面睇，然後咧就 壯觀， 係啦，哇正，好好睇，哇幾靚，我燒到砰砰聲咁嘅意思。咁咧佢在位十年咧，佢俾人趕咗出羅馬城之後咧，羅馬元老院封佢做咩咧？人民公敵。咁即係呢個咧，呢個就係大家好出名嘅呢個綽號。你諗下，做皇帝俾人封到人民公敵咧，都係即係唔錯。 即係呢啲 case 應該係可能有好少少歇斯底里， 真係 同埋精神病。可能東方都有一個重要嘅例子，就係北齊嘅文宣帝高陽。即係高陽癲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一個皇帝殺人，我哋覺得唔出奇，但係殺人唔使自己殺啊。系嘛？佢叫啲神下殺咪得咯。但佢真係上朝有把鋸喺度咁樣，隨時中意就自己嚟。咁同埋佢最經典嘅例子就係你睇呢一個北齊書有講啦，佢將佢外母推跌啊嘛，即係佢外母坐咗喺個凳仔度，佢一腳伸低佢，跟住外母鬧佢，仲話我飲醉咗，連阿媽都敢打你，算得乜嘢？即係呢一種咁樣嘅 case， 你可以見到，如果我哋一路講緊話，今集我哋提供緊係成個皇帝喺個日常生活入邊。我哋懷疑個宮廷其實係一個點樣嘅氣候， 所以其實 令到個皇帝 歸到我哋最初講 個性格， 即係皇帝好多時都可能係喺呢個制度裏面嘅一個所謂 好正嘅 受害人，即係其實可能即係喺一個皇宮裏面嘅生活咧，其實同我哋一般老百姓嘅家庭係唔一樣， 係 所以有多時候啲皇帝佢哋可能好細個年紀好細咧，可能佢哋已經個心智好成熟。 嗯 啊，即係已經知道好多以虞我詐，或者要點樣去設計陷害人啦、啊、咁樣。即係其實個所謂多疑嘅心啦，同埋係害人嘅心咧，其實係比較強烈嘅。即係比一般，即係你諗下，有啲皇帝可能由佢出生嗰一刻，佢就喺個皇宮裏面，到佢死嗰一刻，其實佢都喺皇宮裏面， 即係俾人害， 冇離開過。即係其實好慘。 最慘係咩？最慘就係佢哋有絕對嘅權力， 係、嗯，但係佢可能係可以做好事， 唔係咯，但係佢可以為所欲為。 是啊、 所以先係大問題，有時好多幻想佢真的可以做到啊，因為佢有咁嘅權力喺度啦。 但係你唔好忘記，正話佢講北齊嘅文宣帝，其實佢係開國君主嚟， 係啊， 第一啦，同埋佢早年嘅時候咧， 早年 OK 嘅，佢 OK 嘅，同埋咧即係所謂成語快刀斬亂麻就係、是、佢，即係為佢處理事務咧就快，即係快速。咁但係咧發覺咧佢把刀咧就唔止係斬亂麻，仲斬埋人。 斬埋人。 佢話咧陣尾咧就斬咗個美女腳嘅之後就話：哇！依只腳真係不得了，我揾曬都揾唔翻。下節翻嚟繼續，歷史係咁。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上一節咧就講咗好多瘋狂嘅皇帝啦。咁啊，正首屈一指就係北齊 高陽啦， 高陽文宣帝係嘛？即係佢，即係我正話漏咗，佢嗰只腳咧係人體殘肢嚟嘅， 係啊，攞嚟做琵琶， 佢只係攞只，淨係得翻只腳嘅，因為已經。 即係肢解咗，咁佢係史書係寫明佢係好中意肢解嘅，同埋夜晚咧就見好多奇形怪狀嘅事，會有幻象、 幻聽啦、啊， 咁即係大，即係今用今日角度睇咧，都好可能係即係精神失常、或者思覺失調種種唔同嘅情況嘅可能性啦，即係咁樣。 呢、這個就應該同佢長期酗酒有關。 佢最尾係即係過量飲酒咁樣， 甚至可能喺啲酒度加咗料咁樣。 唔出奇，因為魏晉南北朝都好流行噶嘛， 落藥 唔使省啊，同埋 咪就係個問題喺度咯。皇帝你想點就點，邊個可以管到你嘅？ 同埋正話高陽嗰個例子，就係佢早年係英主，佢開國君主，做嘢好好，但佢突然間變咗好瘋狂，係冇人夠膽捉，冇人擋得住佢，因為佢落手太快，佢做嘢出人意表，你完全搞佢唔掂。咁所以佢係可以一直咁維和落去。如果佢唔係早死，佢可以繼續玩落去都仲 係啊，百姓就慘啊！ 我諗其實可能係個即係專制嘅權力。導致個制度嘅一個大漏洞咧，導致到個人佢唔死嘅話，佢一路都係皇帝、君主。咁冇人擁冧佢嘅話，佢可以長時間可能早期開國嘅時候佢好英明，但係慢慢經歷可能權力嘅腐化或者各樣一啲突發嘅事件，可以令到一個君主一直之間就可能變，即係變到好失常。咁其中一個例子幾就係分享，不過呢個就唔係好癲嘅，不過係一個幾凄美嘅愛情故事啊。咁就一個韓國高麗朝嘅恭文王。咁恭文王其實，因為我自己做高麗末年嘅研究啦，咁呢個君主其實好重要，因為佢啱啱處於元末明初嘅時候，咁佢就決定咗以後高麗唔黐元朝啦，要黐明朝啦。咁所以其實佢呢一個政策對於成個韓國嘅歷史有好大嘅影響。但其中一件小事係幾影響到佢自己本身嘅個人同埋高麗王朝成個個發展嘅命脈。咁就係佢其實佢個太太就係蒙古公主啊，魯國大長公主。咁佢哋好恩愛嘅夫妻。咁但係呢個魯國大長公主喺生仔嘅時候就難產死咗。咁恭文王因為太過思念佢咧，就開始有少少即係喺性向上嘅轉變。咁當然都有啲史書話佢本身係同志嚟嘅。咁但係呢個可能係後來朝鮮王朝對佢嘅抹黑啦咁啊。咁但係佢嗰個最變態嘅行為咩咧？就係佢成日都扮女人。其實我哋相信佢扮翻佢太太。咁然後佢就開始寵恨一啲叫做子弟位嘅美少年啦，咁其中一個好出名就係紅倫咯，後來就係刺殺佢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人物，而呢個故事就改編咗成為早幾年一套好出名嘅韓國電影叫《雙花店》。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故事都可以睇到，原來絕對權力延綿落去嘅時候，一個人變化可能都會影響到個國情。 哇！如果係拉缸嘅 fans 一定好開心，聽下嗰啲擺明係即係經典例子嘅嘅 案，幾凄美嘅我覺得個故仔。 不過你諗下咧，一個即係皇帝咧，有啲咩嘢可以使到佢叫做活得正常啊？ 係 點解？嗱，你諗下佢做皇帝，絕對權力喺你手上邊，你話咩係啱就係啱，你係咩係錯係錯。 俾我都唔正常，我一定唔正 常。即係所以我哋可能擔心嘅就係、是、即係做。做帝王你有祖制可以跟，即係祖先就係咁樣，我哋定幾多點起身，跟住點樣食嘢，早朝又做有啲咩，最好就唔好譬如明朝咁樣，最好就唔好征討某啲國家啦，唔好搞嗰陣，即係咁樣就好似穩穩陣陣，或者我哋可能會擔心後世對我哋評價，即係如果我做某啲嘢比較極端啲嘅，咁可能啲人就會驚寫衰我。咁我可能做定一啲預防啦，殺定某啲大臣啦、可能即係講定一個我自己嘅版本啊，對嗰啲事。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正常人，可能就會有咁嘅關注，有咁嘅緊張。但係當你有任何失常，可能覺得後世對我評價係點樣，究竟有咩所謂啫？係 啊， 祖先啲祖制啊，關我咩事？高人咁樣，我就係祖先啦，因為我開國。 開國係啊，佢開國係吧？ 有咩可以 check 到佢嗰啲瘋狂嘅行徑？ 所以專制政治就係一個大嘅弊病，即係我哋冇辦法可以控制。 而且冇退休啦， 係冇退休咯。 同埋我哋正話都講好多嘅，即係所謂分君就分君啊，分君就可能玩。咁但係英主咧，所以我哋讚揚嗰啲所謂英主，其實都玩得好瘋狂，即係佢哋都其實都好多各種各樣嘅玩樂咯。咁佢哋其實都唔係即係可以一刀切兩面，就是、分君先玩，英主唔玩嘅，係咪咧？ 可能係 work hard pay hard 咯。 呢個有冇咩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 即係譬如你乾隆咁樣已經係一個例子啦。咁即係佢一個出咗名嘅啦，即係非常之好玩。又成日鍾意出巡啊，四周圍去旅行啊，咁樣幾次落呢個江南啊，咁樣咁其實你都睇到佢又會另一方面呢又會想做一番大嘅事業，咁所以其實兩者之間好多時都會有一啲嘅又冇啲矛盾喺度囉，即係其實一個英主佢又本身佢都其實皇帝也是人啫，即係一個點宏圖偉大嘅皇帝都有佢一個正常人嘅一面，即係佢都鍾意玩樂，都鍾意有佢自己嘅興趣，咁兩者有多時候係捆綁埋一齊囉。咁乾隆就一個例子，就係佢又玩得多，但係佢咧做嘅事咧 又做得大， 都好多啊！ 你個十全武功咁樣，即係四周圍去打一啲邊疆嘅外族啊，咁樣將清朝嗰個版圖咧係擴闊到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範圍啊，咁樣。咁你所以睇到其實乾隆嚟到講都係一個比較特殊嘅一個皇帝咯。咁同埋我想講翻，譬如正話嘉齊提到話有啲皇帝係究竟佢正常唔正常，會有啲咩情況影響佢？咁我自己會覺得會唔會從嗰個皇室嘅嗰個教育嘅制度會有關係？因為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留意咧，某啲奇離嘅皇帝咧，專係喺某啲朝代特別多嘅。 係， 但係某啲朝代咧。正常的皇帝相對比較多啲嘅，咁譬如你明朝的皇帝咧，其實 騎呢多， 騎呢多， 真 係 真嘅料， 騎呢嘅比較多。 明朝真係好多。 你去到清朝咧，其實騎呢嘅皇帝相對 相對少， 相對清朝嘅皇帝係正常嘅係比較多。 清代嚴格嚟講，我哋可以話接近係冇分君添啊， 算係咁啦， 真係算係咁啊。 唯一你而家比較批評得多咪咸豐咯， 咸豐咯係咯， 即係你嘉慶也好，道光也好，佢都係一個平庸之主，平庸君主， 知道自己責任係邊。 係啦，但係至少未去到話荒淫啊，或者係分君。 嗯， 所以我覺得會從嗰個皇室。對於王子嗰個教育咧，其實可能都有一個好大嘅關係，即係你明朝開始其實唔係太注重對於王子嗰個教育啦、 都注重嘅，不過唔係好成功嘅。 但你去到清朝嘅時候咧，就佢哋可能睇到呢一個漏洞啦，咁所以清朝其實對於王子嘅嗰個教育咧係睇得好緊嘅，所以你見到清朝好多皇帝其實佢哋嗰個學識都好豐富咁啦。 不過明清嗰個差距仲有一個解釋嘅可能，就係明朝咧太。制度化，邊個係太子好清楚嘅，咁其他啲王子冇機會嘅。雖然有曬經驗， yeah. 有曬可能好多王子嘅教育，但係冇用。 如果冇機會，我何苦要苦讀咧？ 同埋叻嗰啲，叻嗰啲佢哋又如何咧？唔關做皇帝事啊嘛。但清朝佢自從呢、這個康熙以後咧、就取消咗立柱嘅制度，咁啊，即係用呢個密接，係啊，用密接。咁啊，你總之你做得叻咧，你阿 爸可能睇你，你第時有機會 就 做。 有得爭 啊！所以每個王子都有機會嘅，每個都爭取表現，每個都好好學習。好啦，咁就唔同啦。 係，我哋講咗好多即係皇帝嘅日常生活啦。咁我可以稍稍總括啦，聽落咧，但係就係首先第一咁咧，就係工作時間咧就一日七乘廿四乘365啦，冇放假嘅，係嘛？咁咧佢嘅私生活咧就受限制嘅，受監察。咁因為有人睇住啦，係嘛？有 起居住 啦，有兩個官做乜寫做乜講乜都有人記錄低啦。咁然後咧就係佢嘅即係所謂嘅性生活啦，同埋佢嘅感情生活咧係受控制嘅。咁啊，呢個大家能夠理解啦，即係佢冇自由， 可以翻牌子，但係啲牌子有限， 被選擇嘅，被預定嘅。OK， 咁然後咧就佢由出世開始咧，即係佢母親就未必喺身邊嘅，但係佢可能咧佢嘅教育咧係唔完全嘅，即係話某啲偏向嘅。好啦，咁而家我同埋咧佢係冇所謂嘅退休制度嘅。啊！即佢 死先退休， 絕大部分都係死噶啦， 係咯， 絕大部分都係死。 兄弟之間可以以言， 佢冇乜退休可能性嚇，冇乜退休制度。好啦，咁而家我就唔係問大家做唔做，因為大家都應該唔做噶啦。今日咁，但係我個問題就係、是，好今日嘅元首咧，即係今日世界見到嘅元首，佢哋呢一種所謂嘅所謂所有嘢集中喺佢度，樣樣嘢都要佢做嘅，係嘛？即係要佢一個人打曬嘅，一個人做曬嘅，係咪仲係一個咁樣嘅模式咧？又或者？嗰、那個元首嘅私生活，我哋仲係咪好似以前咁關注啊？佢嘅有啲私生活唔做得，佢俾其他人係有啲嘢係唔做得嘅，仲係咪咁樣去睇呢啲嘅國家元首咧？都已經唔係君主制啦，就係咁。咁想大家聽下你哋嘅講法。 但我又會覺得要睇翻係東方社會同埋西方社會。 哎、都係。 如果你話私生活方面咧，東方社會對於國家元首呢方面嗰個要求咧， 好重， 其實係好高， 好重 啊。相反，如果係西方社會咧，其實比較開放。即係你睇法國，馬克龍已經係一個好例子。咁佢娶咗自己老師做太太，咁、即係法國人又掰佢喎，又唔會話啊你有冇搞錯，娶咗自己老師做太太。但係如果呢一件事發生喺中國人嘅社會， 你睇射雕就知啦， 就不得 正要打死 就不得了啦。即係佢嘅政治生涯就係咁先㗎啦。 但係克林頓都唔係可以立亂做嘅，即係好多嘢都唔搞得嘅。 美國都比較保守啲 例子啊。不過我哋都會睇到就係我哋會。評價克林頓嘅時候，我哋會嘗試將佢分開嚟睇、即係可能佢嘅私德同佢嘅政績，即係呢個可能就係頭先阿基哥講西方社會同東方社會分別 好唔同，因為中國人始終對於個人嗰個道德操守咧、其實睇得好重、西方人可能就會話啊，你嘅能力、你嘅才幹，反而佢哋會將呢一樣嘢同你嘅個人操守咧會有少少分開咁樣。 我覺得中國可能係我哋自古已經。 傾向係將君主作為人民嘅模範，即係我哋一路去講話所謂政者，即係所謂政治嘅政，其實就係要正義嘅政，即係其實所以作為一個人君，你係要行出嚟，你應該係成個國家人民一個模仿嘅對象。咁如果你做得唔好嘅話咧， 咪上一集咧講皇帝祭祀都包埋啊嘛， 係啊，即係佢喺一個某程度上可能有少仲有少政教合一嘅呢一種意識喺度，咁所以一個君主個壓力係可想而知。 嗯， 系啊，咁系咪？不过我觉得呢点啊，应该继承。 喂，但系而家今日东方，我觉得都大部分国家即系比较极端啲啊，北韩咁样，佢都描述到佢哋嘅领导人系即系喺即系私生活啊、能力啊，可能系智谋啊，全部都完美。 完美噶， 超凡啊！攞手枪击落呢个美国军机啊！ 你喺西方世界 揸货柜车嗰啲， 可能觉得可笑啊，但系即系喺东方嘅社会就系需要啲咁嘅嘢。 系啊，普京都骑北极熊， 就要咁样。 系啊，其实佢就系当佢一个所谓完美嘅君主 啦，一个天子嘅观念咯。真系， 所以今时今日中国，我哋即系你睇到我哋对国家领导人嘅要求。即係佢一係就唔好俾我哋睇到任何嘅私生活，即係如果唔係就要俾我哋感覺係完美嘅，係啊，同埋咧要感覺係即係以天下百姓為先嘅，唔係即係佢自己嘅個人嘅慾望啊、個人嘅消遣啊嗰啲擺到好低嘅。咁呢、這個政治上面要求，我覺得今時今日即係喺東方嘅社會仍然都係存在 嘅。我反而覺得喺東方嘅社會係應該要存在， 嗯、 特別而家我哋今日見到我哋即係我哋而家呢個世代嘅東方嘅社會好多嘅領袖係啊，唔好講到北韓咁遠啦，可能我哋自己身處嘅地方都已經係、即係有陣時我哋唔係話夾硬要要求佢真係做到，好似譬如董仲舒咁講，你真係一個所謂人君係要有一個仁義道德、修齊治平咁表現，但係有咗呢一個咁樣嘅 requirement 咧。一個作為君主領袖嘅人，佢應該會有一個對於自己最基本嘅追求，而呢個追求其實係可以帶個好好嘅福祉嘅人。 呢個可以係一個制度以外一個無形嘅框架， 係啦， 你就框住佢， 係啦， 你就唔可以 等佢 唔好呢個框， 係咯。 所以個理想咧，我哋百姓可能唔需要有，但係嗰個統治者要有。 嘉齊真係講得好好，所以究竟係勤政愛民嘅皇帝，定係人民公敵咧？其實都係個皇帝嘅一念之差。今日我哋歷史係咁話，再見。